难任你拥有，要拥有。

像你对我那么好，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。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，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，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，我们不能什么都善良。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，家也很过瘾，不会冷冰，因为真爱没有输赢，只有亲密。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，就算流泪也能放弃，幸福没有捷径，只有经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谢谢时来澎湃，抖抖女孩。 要是能重来。 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，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年轻的夏天。 3, 2, 1,

要逼我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？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，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。为什么要去学那么多的心痛，才会懂该对谁执着。放不下一个人，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，这般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，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，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。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，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？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，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。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，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。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，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？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，身边的不可以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，力争到今年年底前，所有市县全部接入国家级信息平台，实现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。环保部日前继续发布空气质量机动督查情况，其中保定邢台车用油品超标严重，天津廊坊在线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依然存在。北京住建委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公告，要求商业办公类项目不得擅自改变为居住等用途，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。保定市住建局日前发出了公开信，提醒市民朋友，如果不听劝告购买五证不全的商品房，出现后续问题和纠纷，应当遵照市场规则依法解决，政府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。教育部日前公布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，提出到2020年，全国各省区市高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0%以上。 人生将战斗停下。

人消失风里去。 那些有朝气的人每天都过得精神满满，或许日子并没有大不同，但每一天都能过出新的花样。如果你不想让日子来折腾你，那么就朝气满满的去过每一天吧。你会发现生活并不是一潭死水哦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也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，当你将疑虑装得若无其事，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。 Sorry Maggie，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，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。我知道我很自私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。Sorry。 早晨坐好，晨饭烫好，让我看来是你的骄傲。你从不吵闹，但是这安静的生活使我想逃，想看远一些，想走远一点。我不甘心就这样让一切停下来，假装这是所谓的永远。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。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放肆的样子，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也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。当你将疑虑装得若无其事，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北京市商务委透露，为了进一步提升北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，制定的《北京市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》日前正式印发。2020年，北京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到2000亿美元，成为小目标。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的物权制度，不动产登记制度正在悄然发力。国土部近日表示，力争到今年年底前，全国所有市县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将接入国家级信息平台。北京市旅游委透露，北京市区两级旅游部门将用5年的时间建设完成旅游休闲步道2000公里，与1000公里市级绿道共同构成首都旅游休闲漫步系统。记者从日前召开的西城区16届人大24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，十三五期间，京中多雨藻石遗址将收回，计划建成绿地公园向市民开放。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。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总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放下手中的平板和手机，走出去，真真正正的享受度假，感受旅行。长滩岛就是这样一个存在。相对于早已经被中国游客挤爆的新马泰，长滩岛的中国游客真的不算多。未经修饰的自然风景，纯粹没受打扰的民风，一定会让你感叹。相对于那些让人不堪重负的机票、酒店，长滩岛的费用并不算高，具体性价比的机票和花销绝对是旅途的惊喜。而相对于纯粹享受阳光海滩的普吉苏梅，长滩岛不仅是世界一流的热带海滩，也是全球十大最美沙滩之一。长滩岛的规模并不算大，但却可以用小而精来形容。长达7公里的白色海滩位居世界前10名，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沙滩。白沙滩闻名世界，它的沙坪舒缓，沙质细腻，海水清澈透明。这里的落日十分迷人，海天一线，晚霞笼罩一切。而在普卡沙滩，以闪亮的贝壳闻名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悠闲地在椰树的倒影下捡一些形状独特的贝壳，将它制成独一无二的项链。星期五海滩是长滩岛沙质最细、最柔、最白，也是最美的沙滩地段。你可以悠闲地躺在椰林树下，享受海天一色、碧海蓝天的海景，或者是漫步在美丽宁静的白色沙滩上，看夕阳西下。布拉波海滩是长滩岛最有活力的地方，你可以享受到刺激的水上运动、疯狂的夜生活、一流的菲律宾式按摩以及便宜的美食。迎着红色的夕阳，悠闲自在地在无边的大海上漂流，随意之间就能嗅到浪漫的气息。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，夕阳西下间你还能捕捉到那传说中的绿光和幸福感。坐上动力十足的山地越野车，穿梭在丛林及海滩，加大油门，感受速度和风的呼啸。你可以开着 ATV 登上这个岛的最高峰，也可以前往有名的普卡海滩捡一捡贝壳，顿感及休闲分分钟的随意切换。来到长滩岛，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独特的菲式按摩。青沙木棚间散发着精油的清香，潺潺水流间是仿佛仙境般的放松感受。戴上特制的氧气头盔，你就能沉入海底，和鱼儿来自海洋共舞。在这里，你不仅能看到小丑鱼尼莫，还能看到色彩斑斓的珊瑚。水晶岛、魔幻岛和鳄鱼岛是距离长滩岛很近的三座岛屿，所以跳岛游是长滩岛不能错过的项目。听着异域的音乐，吹着太平洋深处的海风，看着海岸线越来越远，不久就能抵达另一座涉世未深的岛屿。在这儿，你可以欣赏到令人赞叹不已的山脉，冰清玉洁的纯白沙滩，颜色层次分明的海水，让人目不暇接的鱼群，绝对是海岛控的福利。对于旅行者来说，当找到这么一个更美更小众的海岛时，无疑是发现了一个宝藏。碧蓝的天空下，轻轻海风的吹拂中，梦幻浪漫的长滩岛可以让人忘掉世俗尘嚣，享受完美惬意的旅行时光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悉，此刻唯你相。